曾經何時，香港人因為前途未卜而恐懼，紛紛就找太平門。居英權是當時的其中一道門，很多人都努力爭取過。隨著基本法落實，特區政府成立，對從政的人來說，居英權反而成為了半腳石，也都有些人移民了之後都回來香港賺錢。 英国政府前年批准香港人申请居英权，第一期的申请人当中成功获得居英权的目前总共有26,000多人，他们全部有资格领取英国公民护照。铿锵集记者接触过很多有居英权的人，但是他们多数都以政治敏感为理由拒绝接受访问，更加不肯出镜承认自己有居英权。 因为 你不知道将来共产党究竟怎样看的嘛，即不是说一种好，即担心他有什么很重大的不利啊，或者甚至坐监啊，这么重要的事。例如他出境的时候问多一点我都不喜欢的嘛，无谓惹麻烦嘛，所以如果可以就不要公开了。 滚太早晨，早晨，早晨。 获得居英权的香港人只有极少数愿意出境，卢律师是其一，他从未申请过外国护照，但是以他的资格，他说居英权非他莫属。 我觉得自己会是很高的，因为在年纪来计，我已经在200分之中拿到180分了。工作经验我做了多过14年律师，亦都应该拿满分了。教育及训练150分应该拿完了。咁特別情況咧，咁覺得我自己都應該攞到大約100分嘅，因為我自己除咗做律師之外咧，我仲有少少商業上嘅經驗啦。咁英文程度嗰度有50分，不過喺英國嘅關係咧，我就完全0分噶啦。公共或者社會服務嗰度咧，我做咗好多嘅唔同嘅公共同埋社會服務，加埋嗰度另外50分嘅話咧，將近去到700分嘅我諗。 同卢律师一起竞争居英权的法律界专业人员有1200人，但是全行名额只是得185个，换句话说，每6个申请人只是得1个会成功。卢律师有2个同事都落败。 我就肥了 因为我一看觉得他 quota 太少了，所以我就用以前我的 experience， 因为我以前是 accountant 来的，就用 accountant 来报，都是不行。 咁而家劉律師係得咗，即係我自己覺得就係買保險咁樣啦。咁我又等佢開心，我又唔會話好jealous 或者覺得好唔公道，因為始終佢哋嘅 years experience 就比我哋長啦，係咪？ 唔會話因為佢有居英權，我冇居英權分開兩做，反而係講佢係好 senior， 即係好做咗好耐，我哋做得唔係咁耐，咁樣嘅又分開兩組都仲可以講。我哋呢批即係新進律師都對即係97之後嗰、那個期望係好大嘅。咁如果唔係，我哋都唔會話講真咁敏美思讀法律啦。我覺得係中國喺度轉變緊，成個世界潮流喺度轉變緊，潮流浩浩蕩蕩，順者則昌，逆者則亡。 對於嗰啲失敗者，蘇宇點睇？ 我覺得我係同情啦，只不過就係我唔會覺得佢哋會受到乜嘢大嘅影響。 點解？ 因為覺得我即係喺香港嚟計，根本應該係好好前途啊！不應該顧慮， 但其實你對香港咁嘅信心，你可以完全不考慮申請居英權嘅喎。 正如我所講，等於一個首飾咁樣樣，有好過冇咁解啫。即係等於你買咗一件靚嘅首飾，你唔係話一定要揸住佢四圍去。 可以比喻話，因為你愛嗰樣嘢啦，所以你買啦。 可以講話中意啊。 咁點解你中意居英權啊？ 方便啊嘛。譬如嚟緊我若果退咗休，我中意去英國又得，去歐洲任何一個國家都得。我其實覺得香港是最好的，我喜歡有陽光，亦都有朋友。英國成日潮潮濕濕咁，同埋喺冬天嘅時間3點幾已經天黑，俾人一個好陰沉或好落魄嘅感覺。若果你睇全世界嘅經濟、政治，或者就算睇我哋最近嘅國家，比起譬如話菲律賓、泰國、印尼咁， 邊一笪地方比香港更穩定咧？咁我覺得香港嘅轉變只有係變好，唔會變壞，所以我冇覺得係完全一啲擔心都冇。若果你睇六四以後咧，中國係比六四之前係更加開放，所以我覺得雖然好似領導人俾人批評都好緊要，但係我覺得佢哋根本心目中已經知得到應該係開放同改革。 點解你需要呢個保險咧？既然你對香港係有信心， 其實唔係話一個正式的保險，我覺得很多時候樣樣嘢都有萬一的。 如果有萬一的機會是怎樣的情況呢？ 很難講得到，即若果我想得到的時間，我就不會叫做是萬一的。 一本英國護照在手，自然可以跌埋心水留在香港發展。盧律師最近頻頻上大陸投資，他說不怕在中國官員面前提及自己有居英權。 若果他要問起我上嚟，我覺得我會直接告訴他我是有居英權。在法律上沒有說我揸一個護照是買國，所以我不覺得是一件什麼羞恥的事。 我吃少少都比不了。 因為他們自己都經常要四位去拿外國護照，那我們拿了先不是一件很大不了的事情。 雖然中國政府一向抨擊居英權計劃，但是盧律師說從沒有擔心過本英國公民護照九七後被特區政府宣布無效，或者會為他惹來麻煩。 一個這麼大的國家不會因為這些這麼瑣碎的事說秋後算帳還是怎樣，他們這麼多批評的時間，我覺得好像是英國和香港及中國大家是鬥氣的，鬥氣的事所說的事我覺得我不會放在心。 盧律師是一間慈善機構的董事，這天他探訪機構屬下一間護理安老院，跟那裡的社工閒談間討論到居英權申請。 我嗰個組別就都競爭幾緊嘅，社工嗰邊都好似好劇烈嗬。 係啊，就最初係本來好似係冇社工界別嘅，咁後屘好似話即係好似話港督，即係佢有個有推薦咧，先有108個位。不過初初我知道係社工行業係冇嘅時候咧，我就好即係有啲好嬲嘅感覺，所以我就即係。但係即係如果佢即係就算佢係喺個界別裏邊係冇社工行業，我都會遞張申請表入去，因為我目的唔係要佢一定要攞得到，因為我目的就係我希望係即係我覺得呢個一個權利咯，因為我本身我喺香港出世嘅，咁基本上我應該有呢個權利。 如果有機會可以俾我有居英權，可以留喺香港繼續做嘢，我梗係最呢個係最希望可以得到嘅嘢啦嚇。如果申請嚟講咧，得嘅機會係好低咯嚇，我就冇申請居英權嘅。 就我就申請咗，不過而家就仲未有結果。 我點解覺得有係會好啲？就係我始終對即係中國政府嘅信心唔係咁大咯。 不過我睇法都係即係以呢咁分嘅界別嚟講，即係我唔敢講話有咩即係話分化或者咩咁即係咁即係咁大嘅即係有咁大嘅字眼去講呢樣嘢。但係起碼嚟講，我覺得即係好公理咯，呢樣嘢都係。呢啲同其他嘅國家嘅領事館嘅即係申請嘅移民資格根本就冇乜分別。咁即係講到一個好公理嘅問題，就係話你係有利用價值嘅，就歡迎你。 我覺得攞到居英權嘅話，唔係一個大不了嘅秘密。我所有嘅朋友之中，有啲有居英權，有啲冇，有啲有外國嘅，都唔覺得係乜嘢一個大不了嘅事情。 盧律師的朋友任先生已經擁有一本澳洲護照，但是一樣有申請居英權。以他的外國公民身份申請居英權要扣200分，但是他都決定搏一搏。 我覺得就是認為香港政府首次提供這麼廉價的移民服務給香港市民，如果不申請就好，是香港市民的損失來 的。任先生是馬主，名下擁有幾間地產公司，他以企業家的身份申請居英權，已經收到信約他去核對文件。 為何選得過呢？即我們交稅看交給誰政府，誰政府是平稅，我就交那個屬於那個公民。似乎當然是英國的稅項是比較低於澳洲。 如果那個稅收，就是說你可能遲幾年回香港。 No one can tell. 亦都唔需要話點樣打針啊，咁樣樣都係好似平時你照 X 光咁樣照嘅啫，係咪？ 林醫生37歲，舊年11月攞到居英權，一家五口隨時可以換英國公民護照。佢坦白承認，申請居英權係因為對香港政治前景失去信心。 覺得佢一定會變咧？ 喺邊個方向變？ 就即係所謂更有葵花向日傾咁樣變法啦。唔係好樂觀。 點解咁講？ 因為睇到而家嗰個形式、嗰個形勢咧，都其實好多人都變緊啦。覺得其實好多人都開始咧，都唔係好敢講自己心裏邊嘅嘢。咁就如果當呢個真係去到97嘅時候咧，我相信嗰個變化咧會更加犀利，可能越嚟越多人唔敢再出聲啦。當我覺得咧，就即係大家都唔可以真係話即係暢所欲言啦，或者做自己想做嘅嘢嘅時候咧，咁我諗就要離開呢個地方噶啦。 呢個機會大唔大？ 有機會，不過唔知幾時。 咁即係話，其實你都有可能喺97前離開香港喎。 有可能。 林太亦都係醫生，移民風氣最盛行嗰幾年，佢哋淨係申請咗新加坡居留權，但係就冇考慮過澳洲同加拿大。 如果做醫生嘅身份嚟講咧，即係移民其他地方係好大困難嘅。 如果投資移民 咧？但因為如果咁咧，就要好似做好多嘢咁啊。咁就比較上咧，就即係唔想話用呢個方法住啦。 唔想做太空人，同埋就唔想做二等公民。即係其實就好想，即係中國好咧，我哋就無論去到邊個地方都係好咯。即係如果中國唔好嘅話，咁就冇乜辦法嘅。即係逼住，即係去到外國都係即係一個避難所咁樣。 過去幾年，林醫生一家始終冇離開香港。六四事件都動搖唔到林太留喺香港嘅決心。 六四之後仲更加唔好想走，咁多人都即係肯犧牲，咁嗰時覺得好，其實仲想做中國人嘅，即係如果可以嘅話，令到中國好少少都好過完全唔付出咯。自己即係一生嚟講，即係幾十寒酸，即係無謂去外國咁好平淡嗰個生活咧。咁就算你有咩貢獻？都唔係話為咗中國好咯。 咁但係另一方面咧，喺理智嗰度講俾我哋聽咧，即係即使所有香港人加起上嚟，我哋所做到嘅嘢亦都係好少啊。咁亦都更加想幫自己揾嚟多一條後路。 結果除咗新加坡，仲揾埋去英國嘅後路。 如果太過唔理想咧，逼不得已咪要走咯嚇。但我哋就會一齊走，就唔會話留低一個喺度繼續揾錢。另外一啲人去做太空人咯。 林太最後都決定同丈夫共同進退，不過有啲夫婦咧就喺申請居英權嘅時候分道揚镳。 我同太太嘅協議就係咧，佢申請，但係唔好加我的名，而我自己都唔會申請。 我哋今日知道我哋自己唔係去乞求英國人嘅收留。 盧龍光牧師六四事件後發起港人救港運動，爭取居英權。 港人救港，港人救港。 但系到英国政府批准居英权计划，佢反而放弃申请。 咁而呢个权咧，香港所有居民呢个权利。而究竟咧，香港人选唔选择运用呢个权利咧，就香港人嘅事，就唔系英国人咧拣香港人边啲先至有居英权嘅。 因为英国政府只系批咗50,000个家庭嘅呢个配额，我哋系唔满意嘅。咁而我个人咧，唔需要居英权先有安全感。英国俾嘅配额咁少嘅时候咧。根本應該俾一啲更加有需要嘅人咧去申請咧更加好，因此咧我就唔申請。 我個心當然係好想即係佢同我一齊簽名啦。咁但係當佢話唔好與佢啦，咁我亦都即係唔會話好驚奇或者好唔開心，因為我都老早預咗係咁樣樣。因為其實當我同佢結婚嘅時候，即係我哋都講得好清楚，我亦都知道佢嘅心願咧係留喺香港嘅。Happy birthday to you.盧太說服唔到丈夫，唯有自己單獨申請居英權。 我覺得我應該係享有呢個權利啦。咁同埋佢亦都鼓勵我去申請。另外我父母都佢係好早已經移咗民，咁佢哋好早亦都係即係鼓勵我去移民嘅。咁喺六四之後，咁我覺得即係做呢個決定，咁我覺得都係 適當嘅。 盧太係政府學校嘅教師，佢嘅居英權申請已經通過審核，相信政府好快就會正式批准。盧太當初諗住攞到居英權，即使香港政治環境點樣惡劣，佢都願意留喺度陪丈夫。但係到佢哋第一個 BB 兩個星期前出世，盧太就改變咗呢種諗法啦。 個心嘅責任感係重咗啦。以前就淨係兩夫婦，咁覺得兩個大人嘅事都容易話為。咁而家多咗個小生命咧，考慮嘅嘢就比較多啲啦。咁我都覺得有咗居英權係即係會係好啲嘅。 如果將來香港嘅情況係令你唔開心咧，咁你擔唔擔心一家人係要分隔兩地？ 即係我都擔心有呢個可能性，但係我希望唔會發生啦。咁同埋我諗一切都要睇到時嗰個政局或者個局勢嘅發展。如果係去到最壞嘅情況咧，咁可能就算我冇居英權或者即係喺香港，我哋夫婦都要分開都唔定。咁不過有咗居英權，我就覺得我哋會有一個比較正式嘅路徑，我同個女咧係可以離開香港，即係起碼安全一個時間啦。咁我都希望即係有機會即係呢條路徑都會幫我同翻我丈夫復合。 政治前景唔明朗，好多人都為下一代買定政治保險。李太是公務員，上星期只一家大小換了英國公民護照， 很開心做完了一件事，盡了做媽媽的責任，替我兒子有居英權。 我其實都不是說怕說97之後交回香港給中國大陸的，我都是為了兒子，我的兒子就即有選擇權，他可以留在我們發展。我的兒子去了英國讀書，我拿了居英權，他有英國護照之後，他出入境就方便很多。 李太是資訊科技處的高級系統經理，負責為政府部門提供電腦的應用知識和技術。電腦人才在外國很吃香，李太兩年前就想過移民加拿大。 那陣時即係細路仔又細啦，全人類都話為咗細路仔啦，咁亦都周隔離左右嗰啲朋友啊、同學啊，個好多都移曬民啦，咁就即係變咗有個壓力喺度啦。我就唔中意我啲細路喺香港讀書嗰啲填鴨式教育啦，我覺得佢讀得好辛苦啊。 呢份移民申請表格結果冇遞入加拿大領事館。 喺嗰段時間，我啱啱咧申請咗啲仔去英國，讀寄宿學校啦。咁跟住咧就宣布咗個居英權啦，咁所以就好似即係都幾啱我嘅，即係嘅安排咁樣。 李太話：以佢咁嘅人才，英國冇可能會拒絕佢嘅申請嘅。 我有好多信心噶，因為咧我個學業背景咧亦都唔差啦，我喺個行業都服務咗好多年啦，喺政府亦都做得耐啦。咁我啲仔又喺英國啦，咁有英國聯繫啦，咁我好有信心，我一定得噶，我一定係喺依個行業嘅頭嗰10%嘅。 咁你係咪覺得自己都應該係資訊科學專業嘅精英？ 我自己梗係覺得係啦，我希望人哋睇我亦都覺得係啦。 點解咁？ 因為而家嚟講咧，資訊科技啲人咧就真係走得好快噶。咁有得翻十年八年經驗嘅人咧，就真係好少噶啦。 李太話：有咗太平門就可以安心工作啦。 我喺依度又覺得做得幾好啦。依度香港而家嘅環境，我都幾滿意下。咁我而家個計劃係諗住喺度做退休嘅。 佢話：只有兩種情形會令到佢揸住個英國公民護照離開香港。 第一個咧就是當香港而家嘅自由、民主、法制係唔可以再維持嘅時候，我當然係會要想辦法離開香港啦。第二咧就是當我嘅仔覺得喺英國嘅發展係會大過喺香港，而決定留喺英國發展嘅時候咧，我當然係會過去同佢哋團聚啦。不過我覺得依兩個嘅可能性咧係都幾低下嘅。 我啲仔佢哋好似唔係好中意留喺英國發展啦，但係咧佢哋就唔知道係翻香港啊，定係去加拿大啊、澳洲啊嗰啲啦。 移民目前仍然是被人高谈阔论的热门话题，但是很多人一拿到居英权就很低调，个中原因只有当事人最明白。 願意出鏡的少數人就話冇乜嘢好顧慮。 我覺得中國咁大個一個國家，唔會話因為我揸乜嘢護照而小氣嘅。 最差情況之下，我最多咪燒咗護照，攞個特區政府護照咯，一樣嘅啫嘛。不過嗰啲係九七年之後嘅事啦。咁我嗰陣時都年紀有翻咁上下啦，咁可以唔使驚嘅。我最多就係做一個沉默嘅香港人，啊，唔去趟坦克車啦。但係我啲仔咧就會即係有選擇權，佢可以留喺外地發展啦。 如果將來如果香港情況許可嘅話咧，即使有呢本護照，我亦都唔會用佢。咁但係如果將來情況係咁差嘅話咧，即使冇呢個護照，我都要揾其他嘅辦法㗎啦。 我所以好唔想中國嗰啲領導人逼我走㗎。 講開居英權咧，就身邊梗有一啲我啦嚇，我都有啲親戚朋友其實係有居英權，但係當時咧係一個叫做保障，但又唔係好高調，又唔好似人哋嗰啲，喂我移民啊，咁又唔會好大聲話俾人知喎。當時係咪有個咁樣嘅氣氛？ 因為佢有啲特點嘅，佢就你可以申請咗之後，你又唔需要即刻去兑現咁樣樣噶嘛。咁而對有啲人嚟講都會擔心嘅，因為究竟其實日後即係。中共對呢個所謂臨時出台嘅一個咁樣嘅政策，有冇咩態度咧？咁樣，因為能夠攞到居英權嘅人，亦都通過一個計分嘅方法啦，學歷啊、年齡啊，以及你嗰個嘅職業咧，咁其實都會係好影響到嗰個分數嘅。咁當然佢都會計埋一啲你對社會嘅貢獻啊，或者社會服務咁樣樣嘅。咁但係我相信嗰個都唔係最關鍵啊。咁但係你可以想象啦，即係學歷、職業。已經會對高學歷同埋專業嘅人咧，會有一個好特別嘅照顧。咁如果你再加上有英國聯繫咁樣，包括到你可能喺嗰度讀過書啊，或者可能喺嗰度進修，譬如舉例咧，即係好多醫生、律師咁，可能佢都會喺英國有再進修，即係就算香港攞到學位都好啦，佢有可能再進修或者係有一啲聯繫咁。咁所以好明顯嗰陣時俾人有個印象就係覺得你都係主要針對有一班同英國聯繫嘅精英嘅人。咁你咪擺明。益某班人啦，兼且就好似係挖空咗香港某一個嘅階層咁樣啦。咁中共好明顯係好唔高興嘅。咁所以究竟將來會唔會有啲特別嘅態度咧？咁嗰陣時係好多人都會擔心。我相信到而家有聽都仲會擔心嘅。我覺得最有趣嘅地方就係話咧，好多個受訪者都會話啊，英國好潮濕嘅咁樣。我成日覺得我哋作為香港係經常我哋百分之。即係相對濕度係98%嘅地方，點會話人哋潮濕嘅咧？落雨啫 咁樣咯。總之其實知道自己唔係好慣嘅。 係咁，但係呢個亦都反映到香港人其實我哋唔係好認識英國嘅，因為咧憑啲印象，咁啊好明顯就唔係好想去嗰度住，因為嗰時英國係經濟唔好嘅嚇。 咁仲有邊個人諗過即係你原來第時從政都會係一半腳石嚟嘅，即係居英權。 嗱，呢個就其實係真係好典型嘅一個政治轉變嘅一個情況嚇，即係其實曾幾何時大家都會講過話，點解香港嘅體制裏邊咧要保留翻某啲位置咧，係容許有一定嘅百分比嘅人咧係擁有外國護照咧咁樣。嗱，第一個原因當然呢個係既成事實啦，係咪？因為部分嘅精英分子佢真係確實擁有外國護籍。另外一個原因咧就因為你又覺得有啲人冇咗呢啲後顧之憂咧，係可以繼續。用翻香港最傳統嘅方法去運行啊嘛，譬如包括法官啊、等等嘅人啊嘛，咁所以原本嘅設計一國兩制應該係容許兼承認呢樣嘢本身係對香港係好嘅東西嚟噶嘛，唔應該成為咗一個可能係攻擊政敵嘅嘢嚟。咁不過而家就好得意啦，即係無論係建制及非建制嘅人咧，都會拎住呢樣嘢去攻擊佢嘅對方啦咁樣，冇諗下究竟其實原本呢、這個。容許有一定比例的人擁有外國護照是有什麼含義的呢？ 所以到現在會有人說其實我當旅遊證件而已，但其實我們說馬上年輕嗎？以前沒有背景，即不知道這個歷史的時候就不知道 係啊，因為尤其是當時推出嘅時候咧，都真係幾多爭議下嘅。咁當然裏邊爭議牽涉到英國係咪真係有承擔咧咁樣樣，亦都牽涉到中共對翻呢個英國嘅做法有個好強烈嘅反應咁樣樣。咁所以其實係一個咁有爭議性嘅東西裏邊，而家今天咧想將佢淡化為止，不過係 旅遊證件， 旅遊證件一張咧，呢個就真係有啲搞笑嘅。 有些香港人面對不明朗的前景，曾經想盡辦法去移民，但過了一段時間又會再回來香港發展。一會回來我們會看另一輯的紀錄片《綠草如茵》。 過去十年，不少香港人因為恐懼97，苦心經營穩太平門，甚至不惜捱過一年又一年的太空人生活。流年似水，回歸倒數只剩下130多日，這班辛苦找到太平門的人，眼見香港現在形勢大好，綠草如茵，已經有新的部署。 平安的主就是我那凭永约的血使群羊的大牧者我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上帝在各样善事上面成全你们，叫你们遵行主的旨意。 我们今天知道我们自己不是去乞求英国人的收留，我们在这处要表达我们的权利， 争取居留权， 争取居留权， 港人救港， 港人救港。 Shame on you, shame on you。 事隔8年，卢龙光虽然已经从民主运动火线退下，但系始终清楚记得89年六四天安门事件之后，香港人惊惶失措，横冲直撞揾太平门嗰种狼狈。当年佢有份发起港人救港运动，为600万香港人力争居英权。 边个对我哋咁嘅情况有责任嘅咧？就系英国，有一个道义同埋宪法上嘅责任。就係佢將600万人咧係冇經過向中國人、香港人諮詢，亦都咧係唔係為香港人咧係好能夠咧係將嗰個實際情況咧講出嚟，然後咧就係將香港人咧係交俾另一個政府，覺得係香港人受騙，因為我諗相信當時嘅中英聯合聲明嘅時候咧，英國人咧不斷嘅向香港人推銷就係話中國係一個好理性嘅國家，咁但係六四呢一個嘅慘劇咧係對佢當日咧。是向香港人介紹他們所謂簽署這個中英聯合聲明的時候向香港人所作的這個保證是落空。 150年宗主國本有道義和責任，但據理力爭下爭取到的只不過是照顧50000個家庭、130000香港人的居英權。 我和太太的協議就是他申請但不要加我的名字，我自己都不會申請。 盧龍光92年話唔需要居英權先至有安全感。盧太為咗下一代決定獨自申請。 有咗居英權，我就覺得我哋會有一個比較正式嘅路徑，我同個女咧係可以離開香港，即係起碼安全一個時間啦。 等於一個首飾咁樣樣，有好過冇咁解啫。 第一批申請居英權嘅人，92年收到批准通知。盧律師榜上有名，佢92年已經頻頻上大陸投資。當時強調居英權只係一種身份象徵，唔代表佢對香港缺乏信心。 咁我覺得香港嘅轉變只有係變好，唔會變壞，所以我咪覺得係完全一啲擔心都冇。 點解你需要呢個保險咧？既然你對香港係有信心， 其實唔係話一個正式嘅保險，我覺得好多時樣樣嘢都有萬一嘅。 喺理智嗰度講俾我哋聽咧，即係即使所有香港人加起上嚟，我哋所做到嘅嘢亦都係好少啊！咁亦都更加想幫自己揾定多一條後路。 林醫生，佢嘅太太都係醫生，佢一家五口申請居英權。佢擔心香港會逐漸失去人權、自由呢啲可貴嘅特質。 可能越嚟越多人唔敢再出聲啦。當我覺得咧，就即係大家都唔可以真係話即係暢所欲言啦，或者做自己想做嘅嘢嘅時候啦，咁我諗就要離開呢個地方噶啦。 林醫生、盧律師、盧龍光呢53%獲批居英權嘅家庭，臨到政權移交前4.5個月，對呢樣討價還價得翻嚟嘅保障各懷心事。 佢叫咩名？話我聽。 李嘉燕。 李燕咩？ 盧龍光而家係中大崇基神學院院長，事業更上一層樓。兒女由一個變兩個，為下一代而申請居英權嘅盧太，仍然肯定當日嘅做法正確。儘管再冇當時咁驚到六神無主， 因為六四之後咁就好似覺得有咗會安定啲，咁但係到而家即係隔咗咁多年，咁其實都見到中國嘅政府亦都佢其實都係希望香港係穩定翻，咁我諗變咗我就覺得即係好似唔覺得係好危險或者要需要。在不久的將來就要用到這個權。 這一張文件就是我申請居英權的時候發的，但是我最近去取消的時間就要交給香港移民局，他就在這裡打了這些字，就是說我已經是取消了我那個居英權的登記，但我就拿著這張文件可以去換個一個 BNO 的 passport。 將居英權當作身份象徵的盧律師找到今日更具象徵的身份。區議會分區委員、新華社委任的區事顧問，他去年年底參選臨時立法會最終落敗，對有心從政的他，居英權不再是太平門，而是半腳石。 有了居英權的話，在政治方面或者係其他方面咧，都係有少少嘅阻礙，咁我不如放棄咗佢咯。 點解會覺得係喺即係有障礙咧？有居英權？ 譬如話選舉嗰度嚟計，咁有外國居留權嗰啲係佔20%嘅啫嘛。咁樣係一個幾大嘅障礙咧。 而家就唔使以防萬一。 嗰陣時個政局啊，其他啲嘢唔係好似而家咁清楚。咁而家基本法落實啦，咁特區首長又已經出現咗啦，咁樣樣嘢我覺得已經係好平穩，應該係冇問題啦。咁有與冇對我嚟講都唔係咁緊要啦。 即係一路好多嘢發生緊，都係即係你其實覺得啲人係出賣緊自己啦。啊，即係有好多人即係香港人咁，即係一路出賣咗自己，二來出賣咗其他嘅即係市民啊咁樣樣啦。92年嗰陣時咧就。好多嘢未發生啦，啊！咁我哋咁即係曾經一度以為香港啊，卒之我哋可以即係比較係多啲自治啊，啊即係多啲民選啊，多啲嘢啦。咁但係就慢慢又減少翻啦。 揸埋，係個手腕咁。 越近主權回歸，林醫生越覺得以往擔心嘅已經逐漸變成事實。香港人開始唔敢講真心話，香港亦將由英國殖民地變成另一個形態的殖民地。這幾年林醫生的生活質素改善了，但是對前景忐忑不安。 籌委會裏面為什麼會有這麼多人舉手贊成一些這麼不應該有的法例又再還原呢？這些很多舉手的人是香港人自己來的。 慶幸當年申請了居英權， 其實就不是說慶幸的，因為根本咧，即係其實即係攞有啲嘢咧，係即係攞到你唔想用嘅，啊，即係可以講，即係其實即係對香港嚟講咧，始終有嗰個咁嘅一個感情喺度啦。即係有時覺得咧，佢好似一個即係你自己嘅親人啊咁樣樣啊，咁即係你見到你個親，你嘅個親人即係越變越壞，即係血脈相連啊，即係你唔想離開啊，但係你又見住佢，你又眼冤。即係嗰種咁嘅心態咯，但你又改，你又冇得改， 其實好辛苦 嘅。所以即係痛心疾首就咁樣嚟啦。 林醫生曾經響應一個愛國志願行動，翻大陸幫當地人做手術，目睹種種落後情況之後，佢變得更加灰心。 會有一日就真係忍唔住要走啦。 我諗大家都聽過嗰只古仔㗎啦，即係一個即係滾水煲裏邊嘅青蛙咁樣啊。咁當啲水温逐漸加熱嘅時候咧，咁你即係一路逐漸你又適應翻。咁但係咪去到最後大家煲熟咗咧？咁好多人嗰個心理都會係咯，即係希望真係話即係水滾之前最後嗰刻跳翻出去咯。即係雖然話呢樣嘢係咪真係話到時做得到咧？咁大家唔知啦。 林世光1988年回流，佢今日嘅保險業務已經由香港擴展到大陸，喺上海、武漢同北京都有分行。翻到陸打高爾夫，成為佢同行家下屬聯絡感情嘅慣常消遣。九年前，林世光留低太太同兩個仔喺外國，隻身翻香港應聘做保險公司行政總裁。1994年接受訪問嘅時候，直言回流純係為咗揾錢。 我哋講到明，我翻嚟係搶錢㗎啦。始終香港咧，即係好奇怪啦，可以咁講，即係喺1980年代尾到而家1990年代初期。香港又好，亞洲又好，始終係揾錢最好嘅地方。 咁我盡量喺依幾年嘅時間咧，就希望揾到筆錢啦，就走啦。 2000萬，揾夠2000萬就應該夠啦，可以，因為我可以喺澳洲買5-6層樓啊，咁收租我自己可以收租，又唔使做嘢，得閒去釣下魚咁都幾過癮。 刘广文同太太1991年由澳洲回流，为咗追求2000萬，今日卖咗层楼，赚到200多萬做投资本钱。事业上，刘广文亦步步高升，已经成为一家大集团电脑资讯部嘅项目经理，人工高咗1倍又多。 希望即系搵一个2000萬，咁其实而家达到呢个目标未咧？ 冇咁快，如果达到咗，见唔到我啦，而家。我希望可以奋斗多5-6年可以达到目标。咁当然就嗰阵时可能个数唔系2000萬，因为你要计翻过去再加5-6年，即系大约11-12年去嗰个通胀啦。 咁可能都系3000萬噶咯，要 应该唔难嘅。最紧要就系你把唔把握到机会嘅啫。 刘广文坦言，俾佢一揾到3000萬就会走，对香港呢个帮佢揾钱嘅地方。冇乜留戀，一直抱住事不關己嘅過客心態。 現在全島附近這個案件已經破案，凶犯已經缉拿佢啦。 我自己覺得，譬如話千島湖或者夕陽，我覺得咧，即係一個冇 passport 嘅人咧，個感受可能同我會唔同咯。即係我自己覺得就只係無奈咯，即係話係咁噶啦啊。咁但係我就覺得，如果話真係，冇 passport 嘅人可能會覺得比較上較為有啲切身啲嘅關係。 我自己嚟睇咧，就揾錢係而家係最 黃金時間， 最第一個 target， 即係第一個重要。其實我以前就算未移民之前，都係不理世事噶啦。最主要就係話睇翻自己份工生活咁樣樣咯。但係我諗呢個都係好多香港人嘅心態都係咁樣，其實。可能有人哋睇我覺得我有過客嘅心態，但係我覺得我而家已經即係冇咩啦，因為其實我已經你話過客就係好短暫嘅時間啦。我而家已經翻咗嚟5年半，咁我仲 plan 仲計劃自己仲可能有5-6年喺度嘅，咁算唔算係一個過客咧？咁就唔知啦，呢樣嘢就真係。 曾幾何時？林世光亦話自己係過客，但係越臨近回歸，佢越投入，越忙於參與社會事務，對特區嘅信心亦越嚟越大。 1997之前咧，即係譬如1994年嘅時候咧，你自己睇得到政府咧就開始即係話個管治權嘅日子係一路短落去啦。咁嗰陣時候，你覺得應該我點樣做呢？你有個可能會覺得即係唔知點算，即係究竟做啲乜嘢好呢？而家嗰個特區政府嘅形成咧，已經漸漸開始睇得到啦。咁你會覺得呢度已經有一啲嘢自己可以去歸附嘅，可以去幫手嘅。咁 自不然咧嗰個投入感就會多咗。好奇怪嘅有陣時候諗啲嘢就係話，在早期嗰陣時候想移民，因為最主要嘅原因即係、就是、覺得香港可能在香港會變成為中國嘅一部分，究竟將來嘅生活係點樣樣咧咁？但係自從即係話推選咗我哋個特區首長，推選咗林立會，開始即係話組織嗰、那個特區政府嘅領導班子咁，呢啲只令到咧係每一個人咧都覺得佢信心啊會好咗。 信心咧同你係有呢、這個。外國居留權有冇關係咧？ 自不然都會係有啲幫助嘅，因為始終都覺得即係話，即係咪如果將來必要時我唔能夠忍受香港嘅生活，咁我可以翻去我個外國度居住咁樣。 林世光不但對特區政府充滿信心，對於自己嘅國籍同居港權。亦從未擔心過。 你今次咧係用咩旅行證嘅咧？ 我用回鄉證，因為方便啦，因為次次出入會係方便好多啦。 林世光同佢一個回流嘅同事都決定唔向特區政府申報外國國籍，而家佢哋出入中國用嘅係回鄉證。 冇咩特別嘅地方，我覺得個領事保護權會幫到。特別幫到我，因為我作為一個商人，即係話領事保護能夠俾到你啲乜嘢，你唔申報個領事保護權，特區政府仍然容許你擁有嗰個外國嘅護照，嚇咁喺嗰個外國個國家仍然當你係佢嘅公民，咁如果你有需要翻去個國家度居住嘅時候，佢仍然俾你去入境嘅。 香港人移民嘅熱門國家。包括加拿大、澳洲、英國同美國都容許國民有雙重國籍，但係美國就不一定為雙重國籍人士提供領事保護。劉廣文本來決定咗唔申報自己持有外國護照，唯恐失去香港永久居民所擁有嘅權利。後嚟聽聞七月一日前申報。就可以永久居民身份同領事保護權兩者兼得，佢又改變主意， 又有呢一個領事保護權。 係啊， 如果係咁嘅時候，咁就梗係申報啦，因為對我冇影響噶嘛，咁亦都多咗一個心理上嘅保護，呢、這個叫做係嘛？有得攞嘅話，我都會攞特區護照嘅，咁多個旅行證件啫，呢、這個即係可能係多個方便。冇乜所謂㗎呢樣嘢。 中國國籍法從來不承認雙重國籍。不過九七回歸之後，特區持外國護照嘅香港人通過申報手續，可以保有永久居民嘅所有權利，亦同時可以享有外國領事保護權。至於居英權持有人，中國政府就斬釘截鐵拒絕承認佢哋係英國公民。英國去年年底亦已經申明，通過居英權計劃得到英國護照的香港人，七月一日之後在香港不會得到領事保護。 若果你想住你自己 是奉公守法 的人，需不需要到領事保護呢？而且不是講香港，世界各地有幾時會戰亂到話要需要撤僑呢一樣嘢咧？咁當然我離開了中國的地方，若果我真係有居英權的時間，咁我就應該係受英國政府的領事保護權啦。 我從來都唔會諗住話呢個咁嘅居英權咧，即係喺香港或者喺中國地方咧，俾到我咩保護嘅。 今日中方話咧冇領事保護權，對我當日爭取嚟講，呢個完全唔重要嘅，因為咧我相信咧今日居英權要帶嚟最重要嘅就係話，當時香港好彷徨，好怕咧做咗越南難民咁嚟咗香港咧冇地方收留。所以佢重要唔係愛呢個領事保護啊，佢需要嘅就係話佢嚟咗香港嘅時候咧，唔想做難民。 截至九六年底，13萬得到居英權嘅香港人，其中9萬已經換咗英國護照。喺1995、1996兩年裏面，只有23人申請撤銷英國護照。 去年年底開始，灣仔入境處門外每日都出現一條通宵輪候的人龍，風雨不改。排隊的人很多都是由世界各地回來的香港移民，趕住7月1號前拿香港身份證。 今次幾點鐘嚟？ 今次啊，今次嚟到1點鐘到啦。 我聽人講話2點嚟都已經好多人喺度排咯，咁咪早啲咯，1點。咁都冇乜蝕底啦，嗬？ 排頭位呢位男士移民瑞典18年，今次專程翻香港幫仔女申請身份證。 而家即係嗰邊有消息，周圍都有消息話，個個都話趕住97之前攞啊嘛，變咗你我做老豆嘅，即係想啊想啊多一條路行啦，係咪先？ 我好多親戚都係話去30號之前翻，因為即係如果嗰點講啊可能香港攞咗個永久居留權先啦，因為佢唔知道將來會唔會翻。 攞個保險啦，因為即係你唔知道將來會點噶嘛，同埋好似喺外國做嘢又好，或者留翻條後路俾自己啦。如果將來有咁嘅打算，咁俾多條生路俾我自己咯。 往日千方百計破釜沉舟移民外國，為求生路，今日千里迢迢翻香港，又話為求生路。務實嘅香港人始終覺得越多後路越有安全感。 即係有時都係做人好無奈啊，係無奈啊！依人哋出咗外國攞咗人哋居留，點解要翻翻嚟香港？即係覺得係即係為咗呢個嘢，自己都唔能夠作出合理解釋出嚟。即係自己身好似一個中國人咁啊，應該自己做家又有個地方。即係唔好俾佢太過熱烈熱煙咁樣咯，下一代嗰啲人咁樣咯，只要係咁咯。 九七回歸之前呢，有些已經離開了香港人，咦，看看香港也不太差啫，回流回來也挺好，至少還有找餐食啊，經濟又不錯啊，都挺普遍的呢啲。 係啊，即係坦白講咧，我哋一起都看了咁多集嗰幾年嘅拍低的鏗鏘集，你看翻嘅話咧，其實個時間唔係好長啫嘛，但係中間嗰種情緒的變化咧係可以很大的，即係由1989-1990可以很悲觀。再過一段時間，好似發覺，咦，南巡之後形勢大好喎，跟住到97之前就開始自己調整咗自己嗰個分析嘅框架，就話啊，以前我驚嗰啲嘢咧，其實而家唔使再驚啦咁樣。咁於是覺得，咦，係時候翻嚟啦，係嘛？因為中間之前可能去咗移民，咁又唔係真係咁暢快，咁何必唔翻嚟咧？咁樣咁呢個我覺得都係好典型香港人嘅一啲特質嚟嘅。即係從某個角度嚟講咧，就呢個生命力好強啊！ 即係總之有個保障之後就翻嚟。咁當然我都有啲朋友身邊佢都即係半嘲諷自己，佢係啊出邊啲人都成日話我噶，你啊講乜都得啦，你至少有個保障，有咩事你係走得嘅咁。咁但係嗰班人翻嚟又唔係靠政府，佢都係憑住自己嘅努力，只不過喺經濟環境我翻嚟再服務啫，係咪？ 唔係。事實上都係嘅，因為呢個就好典型香港係一個即係你唔欠我，我唔欠你嘅地方。咁所以亦都我同意你所講，即係其實佢翻嚟，佢亦都要付出佢之前嘅代價，佢亦都需要作出努力，佢先可以再你可以話東山再起又好咩都好，確實係都係有呢個咁樣樣嘅考驗同埋嗰個需要嘅。咁不過諷刺呢個地方就係當然係你可以話喺個時間發展過程裏面嚟講咧，又確實佢睇到有啲嘢係佢之前可能最憂慮嘅，後來又發覺已經佢唔需要用呢個方法去再憂慮嗰樣嘢啦。咁譬如我試過做一個訪問咧，好有趣嘅嗰個人咧就係即係前途談判出現咗冇幾耐，佢就覺得一國兩制假嘅，唔會得嘅。冇幾耐咧就會中共嚟操控曬所有嘢，遲早香港咧港幣都冇，變咗人民幣咁樣。咁所以佢就一走了之。咁跟住咧，佢話佢自己離開香港嘅時候，仲講咗句就話。到有一天香港在市面上用了人民幣的話你香港就死了咁樣。咁然後跟住冇幾耐咧，即係去到97之後咧，佢翻咗嚟香港，咁啊重新做嘢。咁接受我訪問嘅時候，佢就話：哎呀，即係如果我翻嚟嗰時嗰份工講明係即係出糧係出人民幣就好啦咁樣，因為每年嗰陣時嗰個年代啦， 人民幣係好高㗎嘛， 每年係逐年都升，即係10%咁上下嘅。咁佢就啊自動加薪幾好咧咁樣。 咁當然咧，佢講完一句嘢，佢自己笑自己嘅啫喎，即係個即係黑色幽默啦咁樣嚇。 對於一啲已經攞咗外國護照有居留權嘅人咧，佢哋而家忽然愛國啊，又或者香港其實很好好㗎，啲年輕人係鬧得仲強烈過嗰啲我本身係乜都冇嘅人。其實點解嗰啲香港而家時代年輕人都會咁有批判性去批判呢一班翻得嚟嘅？ 其實你香港長年都係嘅，即係好多人都會覺得就係話啊，你對親邊個？呢、這個系統都唔緊要，你始終如一咧，佢對你會輕手啲嘅嚇，即係嗰啲忽然乜乜嗰啲咧，通常就無論係邊種都好啦，佢都係會比較尖酸刻薄啲嘅。第二當然亦都我覺得好多而家年輕人都會真係你話計較好咩都好啦，佢都係真係都好認真對待，就係話喂你彈弓手係嘛？ 你又有曬保護網， 你唔單止有保護網，就係你點解會有呢個保護網啫？就因為你唔信你而家。某樣嘢啊嘛，而家你反而話俾我聽， 其實佢好好噶，佢對你好好噶啦，國家發展都好好噶啦。 咁當初點解要咁做咧？咁樣咁你口不對心咧？用而家年輕人標準嚟講咧，就真係好難接受嘅。 九七回歸之後，香港人點睇自己嘅身份呢？下個禮拜我哋再慢慢了解。Thank you.